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一篇《山蜃楼》第六集。那感觉简直没法形容，孟千姿痛呼一声，左眼瞬间就看不见了，紧接着涌出大量泪液，连带着右眼都模糊了，从鼻腔往下直到呼吸道，如同熊熊烈火焚烧。那人趁势把孟千姿掀翻，探手往他腰间狠命一扯，拽下那个玻璃罐之后，没有半分迟疑，发足向着一侧的林子急奔。这一带林木密集，山势又难以捉摸，真进了林子估计再没得找了。孟千姿遭此奇耻大辱，又不知眼睛是不是就此废了，那股子狠劲上来，简直是要咬碎银牙同归于尽的心都有了。他一手捂住左眼，以便右眼还能勉强视物，另一手迅速从湿泥间抓起秸秆，一声怒喝，秸秆如蛟龙探海，向着那人身侧直抽过去。就听见一声清脆玻璃裂响，那人手中就只剩了一个玻璃盖，瓶身破裂，碎渣四下迸溅。孟千姿趔趄着站起身，冷笑道： 一颗破珠子毁了也无所谓，想从我这抢，做梦！ 千姿，没事吧？ 那人手上被抽到，一片顿麻，又听到坡下暴喝，知道是下头的人听到孟千姿痛呼过来救援，再待下去势必吃亏，于是当机立断，几个纵奔很快窜入林中。 千姿，你怎么样？ 孟劲松刚跳上来，就见到孟千姿枪壳着摇摇欲坠，又看到黑影消失在林子里，知道追赶不上了，心有不甘地胡乱放了一枪，脚下不停，直奔到孟千姿身边。孟千姿两只眼睛都已经看不见了，喉间如同火燎，一片辛辣，简直连呼吸都困难了，半晌才说了句： 我左边这眼珠子怕是保不住了。 房间里的布置还和临行前一样，燃尽的倒流香也换了枚新的，但气氛大不相同了。孟千姿坐在罗汉榻上，只草草洗了脸，头发边还滴着水珠，左眼处红肿一片，不厚道地说，眼睛几乎都找不着了。右眼稍好一点，但也是血丝密布。心慈半弯着腰，锁着眉头，对着他的眼睛看了又看。一旁的孟劲松按捺不住，催问他： 怎么说？ 法郎喷雾 啊？不是毒物什么的？ 身为特别助理，孟千姿的事于他再小都不是小事，上头一追责，头一个就是他的锅，所以不敢拖大。虽然现场找到的那罐看起来的确像是防狼喷雾，但出于谨慎还是确认一下比较好。 我有两个哥们都被喷过，都是我陪着进医院的，我都能治了。幸亏千姿偏了头，眼睛又闭得快，哎呀，刚用盐水洗过，问题应该不大，不过得用眼药，还有就是用一种眼用凝胶，叫小牛血的，促进角膜上皮生长。 赶紧让柳冠国去办吧。 说得这么专业，看起来是有经验的，孟劲松心定了些。 会不会影响千姿的视力？ 不留下瘢痕的话就不会。肯定不会，我有个哥们儿肿得比千姿还厉害呢，最后都没事。你要不放心，过几天做个裂隙灯检查，真没必要调医生过来，来了也是这程序，没个三五天好不了的。 切，两个哥们儿被喷，你都交的什么朋友？ 我以前那圈子 不是帅哥靓女比较多吗？属于高危人群。这包里常揣着防狼喷雾小电棍，这出入酒吧喝高了容易闹，难免误伤。哎呦， 脑后的钝痛又来了，心慈皱着眉伸手去摸。孟劲松心一定，脑子就清楚了， 估计问题不大。那人如果是个心黑手毒的，在坡下完全可以直接把心慈开喉紧紧打晕，可见形势会留余地，应该也不会用太毒辣的毒剂。 紧紧打晕？打晕还不严重吗？我都有心理创伤了，我26年的人生中最多被打哭，打晕这么严重的事儿，还是破题第一遭。 所以这喷雾啊，应该只是防狼喷雾，要真的是什么棘手的，你脸上现在早开始烂了。 孟千姿斜眼看着孟劲松，他左眼不能睁也不能动，只剩下右眼表达情绪，也不知是不是被左眼衬托的，愈发显得那只活动自如的独眼特别灵气，也特别诡异。 我这副样子明天请客怎么弄？ 都半夜了，临时改期肯定不行，而且赴宴的个个有来头，可不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主。孟劲松犹豫了一下， 要不你明天戴墨镜？ 我是露天请客吗？屋里吃饭我还戴墨镜？别人要不知道还以为我有多装呢。再说了，墨镜只是架在鼻梁上的，人家只要换个角度照样能看到左眼的伤，到时候胡乱猜测还不知道会造出什么难听的谣言呢。 孟劲松不吭声了，他做事板正，于这些抖机灵的事儿从来都不擅长。心慈灵机一动， 哎，要么戴个眼罩，单眼遮盖的那种，我可以帮你做一皮子的，然后明天给你画个相配合的冷酷的妆，冷色调，绝对非常有气场。 听到有气场三个字，孟劲松就知道这事儿有门。孟千姿这个人还是很有王座包袱的，他不喜欢出错，不喜欢别人怀疑他经验不足，能力不够，在意自己的举动是否得体，撑场面的时候是否有气场。当然这也没错，姑婆们从小就是这么培养他的，就像他的打斗功夫非常好，然而并不是为了防身。 你是位次最高的那个，到时候功夫末流，还打不过一些外来的猫猫狗狗，我们山鬼的脸往哪儿放啊？ 心慈还在继续滔滔不绝。 哎，对，还要安排柳冠国对外放话，就说是今晚有山蜃楼，你进山去观察，非常耗眼睛，尤其是左眼，需要养几天，不宜见光，所以得遮着，这样那些人不就不会瞎八卦了吗？对不对？ 孟劲松不得不承认，心慈是有点小聪明的。果然孟千姿的脸色缓和了很多，吩咐孟劲松 伸出给我。 孟劲松赶紧把案上的玻璃罐递给他，孟千姿擎了罐子在手上，对着灯光细细赏看。罐子里那只爆珠不足八张，因为隔了一层玻璃，形状略有些变形，周身镀着铜黄色的光。 这颗珠子成色很一般呢。 二流成色？ 顶多算得上三流。 孟千姿将罐子放到矮机上，嘴角扬起一抹嘲讽的笑。那个人抢肾珠，但他不了解爆珠。爆珠得了肾珠之后，生死环抱，除非进食，否则不会撒开。哪怕一直不进食给饿死了，也是天然用来保护肾珠的陈列架子。打碎了玻璃罐无所谓，只要爆珠在，肾珠就在。所以这种爆珠又被称作肾珠台。孟千姿当时拿秸秆打碎了玻璃罐，又故意放狠话，让那人以为他是宁可毁了肾珠也不让人夺走，果然把那人骗过了。 今晚的事儿准备怎么办？ 暂时没法弄。 说到正题了，孟劲松神经一紧，略一迟疑，但还是按照事先想好的答。 他并不去看孟千姿的脸色，先说自己的看法。 咱们山鬼从来没有敌人，今晚的事儿是个特别蹊跷的个例，没有锁定的方向，也没有范围，除非那人再出手，不然真没法查。 孟千姿沉吟，其实他也有这想法，山鬼这许多年来没有对家，也没得罪过谁，他从小就经常溜出去闲逛，也没见被人绑架，所以从来没起过什么聘请保镖的念头。反正自己一身功夫，孟劲松又是常伴随左右的，说到被攻击，今次还是第一回，而且深夜进山是事出偶然，根本也不在行程之内，对方蓄意伏击的可能性不大。 哎，今晚的事儿会不会是个局啊？有人引咱们进山的？ 啊，我问过刘冠国了，他那个朋友是很偶然看见虫蛇跑阴的，多一个山头是刘冠国自己发现的，而决定收肾珠是咱们商量的，走得慢点肾珠也就消失了，真要是设局的话，这个局未免也太散漫了，再说了，对付咱们至少得多埋伏点人吧，就来了一个，是不是太瞧不起人了？ 那就这么干等着。 我带刘冠国细细筛查过那一带，唯一奇怪的就是那具假尸体，我开始以为那是少数民族的风俗，后来又觉得不像，做得太精细了。哦对了，还找到一个空的黑驼包，都已经带回来了，放在楼下。 哼，那个破稻草人。 那具尸体从头到脚都是假的，是人的模型骨架塞裹上稻草，穿上衣服鞋袜，蒙上硅胶面皮以后制成的。知道原委的时候，心慈破口大骂，然而也幸亏是假的，不然扯断并抱着半条人腿滚下坡的经历，真会让他做上好几年的噩梦。 我不能肯定那具尸体跟今晚的事情有关，但是没有别的线索，只能先从他入手。我问了柳冠国，他也不清楚这种吊尸是怎么回事，不过好在明天请客，祝由科的人会来不少，到时候我仔细问问。你呢？你跟他交过手，有什么发现没有？ 男的，年纪应该在20到30之间，功夫和我差不多。 高手过招其实很在乎开局和先机，回想过的那几招，孟千姿觉得要不是占纯点的巧，先狠抽了他一杆子，后头胜负还真挺难说的，再多就想不出来了，事情发生得太快，周遭又太黑。孟千姿垂下眼帘，恰看到手上指甲缝里泥水未清，之前做好的指甲也擦得一塌糊涂，不由得心生烦躁。 行了行了行了，那就到这儿吧，我也要洗洗睡了，不然明天精神不好。 说着就站起身，很明显的逐客姿态。 你好好休息。 孟劲松起身和新慈一道离开，但才刚走了两步，身子突然僵了，这动作变化挺明显，新慈感觉到了，疑惑地转头看他。孟劲松又转回身时，脸色发白，喉头滚了又滚，说话的语调都变了。 哎，千姿，你的金铃呢？ 孟千姿低头去看腰间，那里本该挂着福寿金铃的地方，现如今空空如也。过了有两三秒的功夫，孟千姿才抬头，他当然不会慌的，他没有这种姿态。 可能是打斗的时候掉在那儿了，或者是被那人拽走了。 忽然想到，孟劲松既然已经带着柳冠国细细筛过那一带了，那掉在那儿的可能性就不存在了，而且金铃的结扣很紧，没有大的外力也不可能脱落。 应该是被那人拽走了吧。 他说的不咸不淡，但孟劲松的头皮都出汗了。 自觉头发里蒸蒸腾腾，都快烧起来了。肾珠只是个锦上添花的玩意儿，收到了固然光彩，没收到也不见得会怎么样。但福寿金铃，那可是传说中祖宗奶奶传下来的孤品，从古至今只此一条。孟劲松只觉得自己膝盖关节处发虚，很快撑不住上头那些骨肉躯干的重量了。新慈半张着嘴，他还不能透彻理解这事儿的严重性，但被孟劲松的情绪感染，胳膊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顿了顿，孟劲松勉强保持镇定，还努力想挤出一个微笑。 啊，没事，我先跟山桂斋那头通个气，姑婆他们会想办法，花多少钱都得弄回来，得安排人啊，人多好办事。 说到末了，语无伦次，只知道急急往外走。这楼子太大，他不敢收拾，也没法收拾，更不敢想象自己这趟重大失职会面临怎样的惩罚。 哎，回来。 孟劲松刚搭住门把手，回头看他。孟千姿没立刻说话，他伸手拿起踏上那把带穗子的小团扇，漫不经心地遮住左眼。小指拨了拨下头的穗子，眼帘略垂，富有仙气。 你先去给我造个假的。 孟劲松没听懂，他觉得这话特别玄幻。 怕什么？天大的事情有我兜着呢，那玩意儿谁会贴上来看它是真是假？再说了，别人拿着它也没什么用，就是跟金不金铜不铜的链子，挂在我身上才是福寿金铃，也只有我能用它。我说它是，没人会怀疑。 那真的金铃就这样丢了，不找了？ 谁说不找了？明着没丢，暗地里想办法安排人手去找不就得了？万一过几天找着了，那不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吗？何必闹得鸡飞狗跳的？再说了，几位姑婆年纪都大了，出于孝顺，也不该拿这种事儿去烦老人家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